我承诺九仙网售出的每一瓶酒都是真的，九仙网将始终坚持以诚信为本，专注于酒类零售事业，始终将消费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和经典九六九相遇在炽热的夏天，在我心中，九六九就是亚洲电台 number one， 因为不管在晴天雨天，都有最经典的音乐和最走心优质的声音陪伴着大家。感谢九六九，让我拥抱梦想，收获了一段不一样的经历。第一个五年有我陪你，希望可以陪你一起见证九六九更多的五年。 什么时候日子开始飞快，开始会把青春为你倒带，害怕风吹日晒，害怕路太远，一不小心熬了一夜，三天都睡不回来。昨天的事今天想不起来，坏的习惯统统改不过来，越煽情的电影越麻木难感，对新欢不够坦白，旧情难以释怀。哦，我还想诚实的去爱，承诺已经不在，女人三十告别天使，一辈子都在依赖，却向往自由自在。哦，我还想跟烟火比赛，越爱越有姿态，女人三十完美样子，再不去未来谁停下来。有些快乐需要寂寞体验，有些幸福只为单身圆满，一个人的浪漫你就下冰块，纸上流传的故事又何必耿耿于怀，拿得起来也要放得下来，爱或不爱渐渐说不出来，看别人很明白，论自己太傻，渴望有个人来崇拜，也要一夜痛快。哦，我还想诚实的去爱，承诺已经不在，女人三十告别天使，一辈子都在依赖，却向往自由自在。哦哦，我还想跟烟火比赛，越爱越有姿态，女人三十完美样子，再不去为 荡漾我的情怀。

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为什么道别离，也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旅行是一件美妙的事，那么和经典969的主播一起去旅行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从即日开始，经典969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遇见最美的风景主播带你去旅行自驾游招募正式启动了。9月15号到17号和主播一起在金色的贡格尔大草原上享受最美的秋景。本活动于9月13号截止报名，报名请拨打5175-1969。 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

睛，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 三千年的文化传承，积淀无数中华瑰宝。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Yo adoro a Beijing.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 Я Пекин очень хорош, пасан картин. Я Пекин очень люблю. 我爱北京，我爱北京。 挖掘地情资源，展示地域文化，存史资政育人，服务社会公众。北京故事，说给你听。九六九，智说北京，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 北京故事，说给你听，我是主持人亚威。今天的智说北京，和您聊一聊皇帝的禁烟令为何行不通。烟草源自美洲，明末传入中国，号称八姑、丹白桂，皆是 tobacco 的音译。烟草令人上瘾，1639年，崇祯皇帝和清朝的皇太极曾不约而同严令戒烟，吸烟者可判处死刑，但很快又取消了禁令。满清入关后，康熙、乾隆均发布过禁烟令，却都没能坚持下去。在老北京，人人吸烟挤成一景，到后来甚至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宣统皇帝也都成了瘾君子。在封建时代，皇家拥有无上权威，谁敢违反就是欺君之罪，可为什么皇帝却打不过小小的一根烟呢？首先，传统中医对烟草有误会，认为它有益身体健康。崇祯宣布戒烟，洪承畴马上提出异议，说关外的将士要靠吸烟来御寒，只好特批军人例外，此口一开则禁令形同虚设。第二，皇亲贵戚自己没能以身作则，皇太极曾令凡种烟草者按盗窃罪处理，不仅处罚农民，还要处罚主管他的章京，可谓严矣。但到执行层面，皇亲们整天在朝堂上吸烟，他们都是重要的将领，皇太极只能装作没看见。第三，与民争利，皇家之所以戒烟，并不是考虑他伤害人民身体，而是怕影响农业生产，减少政府税收。此外，大量的进口烟叶有伤利权，总之都是在考虑私利，自然得不到大家的响应。禁令越严，黑市交易越旺盛，关外一斤烟丝的价格曾经与一匹马等值，暴力之下人们自然铤而走险。第四，文人们抵制戒烟，